下个礼拜二晚，玉敏回客室，名士风流苏更哲。 今集的嘉宾就是我的老友记苏更哲博士。我哋喺香港土生土长，见到即系话而家中国是一个极权统治，依然即系冇改变，冇任何本质改变，而中共已经系等于中国啦嘛，系咪？咁所以而家反共咪等于反中，又系。 我曾经讲过咧，我见到华夏两个字就要作呕。点解咧？咁有啲人话，咁你又讲中文用中文系咪？你咪叫華盛頓唔好講英文咯， 一樣嘅道理，個邏輯 一樣道理嘅啫，係嘛？咁而且咁啊，華夏文化咧，如果你話有優秀嘅成分咧，就多數係喺紙上邊，就唔係喺現實入邊，係嘛？如果佢係現實嘅話，我同你都唔會有呢個轉變啦。 啱。 名士風流蘇更哲，下個禮拜二晚十點。myradio.hk 玉敏会客室，千祈唔好错过啊！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Hello， 各位大家好啊 ！Hello， 大家好啊！ 咁啊，欢迎啊，大家星期五晚咁啊嚟到呢个直播时段，就系呢个天地有正气咁啊，全新啊嘅配搭噶啦，咁啊都唔系全新，其实我系旧， 都系配搭系新啊嘛。 啊，咁啊二分一新啦，咁样系啦。咁啊，今集咧就系又话呢个阿陈家辉咧，阿家辉就阿辉哥、阿辉仔、辉伯吓，咁啊正式就主持呢个天地有正气啦。啊，亦都大家见到啊呢个气氛相当之盛大。 差不多了，仲有一个零礼拜。 冇错啊，咁一般嚟讲咧，到咗十月中呢啲咁嘅时段咧，其实个社会就应该系大家平平静静啊， 好祥和啦，好有节日气氛嗰啲啦。 冇错啦，应该系报佳音嘅时段啊嘛，系嘛？即系啊呢排即系成呢个礼拜嗰啲新闻真系到底是報佳音啊，定系扑佳音咧？真系完全系好难搞啊呢件事。 呢排真系好似。臨到年尾好似粒粒亂喎， 粒粒亂，屌亂亂撚到真係我都唔知點樣開始啊！我哋準備今個禮拜嘅節目嘅時候， 太多嘢講， 太多嘢講，所以都係唔好吹咁多廢水嚇、啊。我哋直接即係我哋今日會講下咧，我哋今日會講下嗱，當然係華為孟晚舟女士嘅事件啦嚇。咁亦都會當然係講下大家呢幾日嘅熱話啦，就係郭兆傑參拜靖國神社啦， 真係叫參拜。 參拜。 OK OK， 我當係先。 係咁。即系郭兆杰，即系工党嘅郭兆杰啦。咁啊，佢不嬲都同即系我哋本土派咧，即系相当之恶。嗱，我唔敢讲我系我哋本土派吓，我唔代表其他。即系其实作为一个本土派，其实系我哋代表自己噶嘛。 当然啦， 冇大台噶嘛，即系唔代表乜嘢。我讲嘅嘢，只系代表我自己嘅个人立场嘅啫。因为我哋尊重个人嘅独立嘅睇法，亦都即系唔好咁容易。你系咩派？ 个人嘅取向、个人嘅意愿，我哋唔会将啲人标签嘅。 冇錯啦，即係硬踢咁樣踢佢嘅，咁啊，所以嗱呢個郭兆傑啦，咁啊即係不嬲都係同好多我諗參與過社運人士嘅人咧，就有呢、這個，哇！即刻播呢張相真係實在太過勁啦，好嘢啊！義士壯士郭兆傑代表全中國十三億嘅中國人。親身就去到呢、這個，哇！犀利啊，西非嚟啊，去到靖國神社裏面供奉咗好多甲級戰犯，包括著緊火嘅東條英機。 唔係喎，好似東條英機擺第二度嘅喎。好似摆第二度嘅， 系咁啊！喂，翻嚟先啊，唔该晒阿 Marco 啊，阿 Marco 即刻好鬼窝心咁样，即刻整翻阿郭兆杰张相俾大家睇。咁我哋阵间都会讲下有关于郭兆杰嘅事件嘅。咁当然除此之外，亦都会讲下同一日差唔多呢一两日嘅另一件发生喺海外嘅一个案件咧，就系、是、呢个制毒案啦。咁当然亦都唔少得要吓、啊、发生一下。民主黨的呢個分裂啦，即係呢個退黨潮啦，咁亦都會講少少咧。如果有時間去我咧，就會講少國歌法同埋即係律政司決定唔起訴呢個六八九呢啲令人憤怒嘅嘢嘅。咁我哋梗係即係一開始我哋梗係講下呢個 華為事件先啦。 係啊， 好啊，喂，有咩嗱？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基本上嘅最新發展，大家都知道啦。咁啊，不過都交俾阿輝爸講下，即係而家好成件事發展成點咧？ 嗱，係今個星期咧就算係突破性發展嘅，因為咧就終於加拿大嘅法院咧就批准咗呢個孟晚舟嘅保釋噶啦。咁喺呢個保釋入面佢就交咗差唔多幾多錢啊？成千萬啊，差唔多 港紙係幾千萬嘅， 係啊係啊，幾千萬保釋 加幣應該我冇記錯，都700多萬加元， 係差唔多。 咁啊，大約好似係如果乘翻出嚟都唔少嘢嘅， 係啊。咁事情好似暫時咧就轉淡咗少少啦， 都仲有幾樣條件嘅，除咗現金一大額現金嘅保釋之外，亦都佢要24小時受到加拿大政府所聘請的保安公司去監管啦。 冇 錯啊。亦都定時要向翻個保安公司報到啦。咁亦都要腳咧要戴嗰個監視嘅腳鏢。 電子腳。 電子腳鏢啊，即係我呢樣嘢都未見過嚇。咁即係有幾啲，我有好大量嘅附帶條件而俾佢保釋，仲要期間 係收曬啲護照啦，同埋 係啦，收曬啲護照啦，期間係一定要留喺加拿大，同埋居住喺佢温哥華嘅一個報咗嘅一個物業啦，咁樣嘅係。咁呢個係成件事佢嘅背景啦。你又點睇咧？嗱，我覺得嗱，我哋知道佢禮拜二定三啦，我哋知道佢被批准保釋咧，其實就即係個人就難免就有啲唔係咁開心嘅。 嗱，咁我就好平常心嘅，我呢個其實好平常心，因為始終無論你係美國政府好，或者加拿大政府好。他們是一個有法治的地方來的嘛，即使例如特朗普總統他都不能夠干預法庭的一些判決，甚至乎干預加拿大法院的判決，這個是在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在一個三權分立的社會是不會出現的。所以其實很簡單的，就是當加拿大政府加拿大的法院去審議他這個保釋案，看到相關的條款，覺得最後批准他的保釋，這個也是加拿大的法院他們一個合乎常理的一個判決。所以其實我覺得就在這個層面上我沒有什麼陰謀論。 不是，我就沒有陰謀論，我就不是叫陰謀論，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即其實你第一我們說大環境咁睇啦，即係我哋大環境咁睇就係覺得，我哋見到咧，其實中國政府對加拿大政府嘅施加嘅壓力咧，其實好飄忽嘅。我會覺得開頭係好飄忽嘅，即係大家都未定性之前，大家就唔知點樣回應啦，又強又弱，又強又弱咁啦。咁後來咧，其實就加大咗力度回應，近乎係古惑仔恐嚇嘅。中國近乎是古惑仔恐嚇家國嘅，嗱你屌你咩？你如果唔好搞掂呢單嘢，你哋後果自負啊！你哋要承受一個唔知點撚樣嘅後果啊！咁樣，即係 so on and so forth 啦。 咁然後都夾埋佢啲人。 嗱，最吊鬼嘅突然間咧，阿侵侵咧就話：，我如果佢冇嘢咧，咁即係我哋都未必告佢嘅。即係你咪無端端放軟話。明明你唔係你嗌我拉佢咩？屌你老尾，大佬叫我拉佢，然之後大佬屌你唔撚認數，而家就話屌，唔係啊，唔知邊個單位拉佢咋？嗱，我如果覺得佢冇嘢咧，我就屌咁樣都未必引導佢翻美國受審噶，唔撚知噶，即係你明嗱，侵侵突然間軟化咧，咁所以加上好多種種呢一啲咁樣嘅情形底下咧，林孟晚舟咧就獲得。這個 保釋 啦，咁當然知呢個係我陰謀論，而我覺得加拿大政府或者係你覺得係杜魯多嘅嗰個靚仔杜魯多加拿大總理嘅決定又好啊，定係到底係受到啲乜嘢壓力？做咗呢個決定之後咧，其實如果從宏觀睇咧，其實係雙贏嘅，即係其實加拿大咧係贏嘅，即係但係其實咧，大嘅背後咧都話加拿大做咗傻仔。即系笨人出手，屌你！ 正人就匿咗喺后面。 系啦，正人咧，阿侵侵呢啲咧，咁捻高弹数，匿捻咗喺后面。 冇 咁嗱，咁佢呢个处理咧，即系无可厚非，都系一个对于加拿大政府嚟讲系最算系最有利嘅。咁你空鸠我啊嘛，屌我咪俾佢保释咯。 系啊， 系咪？但系最好笑嘅嘢，即系对于我嚟讲最好笑系咩？即系我又谂起嗰啲港产片啊，即系有一套好耐之前嘅港产片咧，就系阿方中信唔知拉阿刘德华咁样嘅，刘德华系嗰啲古惑仔嚟嘅，嗰套嘢叫《龙在江湖》。 我有睇过，系 90年代啊，识货呢套嘢好嘢。即系嗰度咧就系 阿方中信就個差佬，咁佢條女咧就係律師嚟嘅，就係阿梁詠琪做嘅。咁梁詠琪咧就冧鳩啊呢個劉德華，咁劉德華做嗰個古惑仔啦，咁樣咁啊阿方中信千辛萬苦咁樣拉撚咗阿劉德華，諗住坐鳩佢嘅，點知佢就俾阿梁詠琪咧就喺法院嗰度咧就保擔保咗佢出嚟，跟住阿方中信就勃然大怒，你放佢，佢走硬噶，屌你老味！嗱。即係我當時第一個反應係咁樣，屌你走硬嘅喎，屌你有咩一定走嘅喎。咁但係而家咁我再詳細啲睇完個條款啦。我自己嘅睇法就咁樣嘅。第一，佢嗰啲什麼咩廿四小時監察啦，我首先唔明白嘅就係點解加拿大政府係係咪因為即係警力嘅需要定係咩啦？即係唔揾警方，即係加拿大政府嘅人員去監視佢，而要揾保安公司嗱，我唔真係唔知點解嘅呢樣嘢。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解答到给我听为什么是会用保安公司找间保安公司去夹住阿孟晚舟，即是要、okay. 当叫软禁 监视 监视又好，是不是那、你想想、人来的啫，讲真的孟晚舟华为富可敌国，你老尾是吗？即是喂，咁佢要点样洗横手？做啲乜嘢手段去令到啲保安公司可以松懈一啲啊？即系放松一啲嘅监管。喂，讲真的，你又点捻样知？即系我真系冇捻信心嘅。你问我就 OK 啊， 尤其是对于对付呢啲孟晚舟呢啲咁嘅中国人，系咪？即系护照佢都咁捻多个啦，你谂下佢人会唔会守法嘅？呢、這个人系唔守法噶嘛，系咪？即系呢啲唔守法嘅人会咁，啲中国人会做啲咩？屌你咁贿赂咯， 系啊， 系嘛，一定噶啦， 洗冷手啊，各样咩都齐噶。 仲有啊，佢嗰啲咩什么电子脚镣，系咪？佢华为嚟噶嘛，中国最龙头嘅科技企业，而家讲紧系全世界最尖端嘅科技，区一个电子脚镣，即系会难到。佢咩？即系我觉得，屌你老咩！佢去上海食捻完个小笼包，屌你转头翻翻嚟加拿大都冇捻人知啊！即系我觉得系咁啊。 O K， 你明唔明啊？你唔好怪我，即系对加拿大政府冇捻信心。 咁如果喺咁嘅层面嚟讲，就冇我哋只可以继续留意事态嘅发展啦。即系当然你孟晚舟佢喺保释之后。中國會不會再有啲咩嘅 follow up action 咧？或者會不會突然之間、哦、提出一啲更加新嘅指控去正式控告華為公司咧？咁呢個就真係可能要時間 啦。咁啊，即係除咗佢而家嗰個所謂嘅監視居住啦，或者所謂嘅保釋啦，又好啦。咁其實最重點就係要睇下侵侵跟住會點做，想點做，可以話係你其實呢個好。明顯的已經是中美貿易戰的大環境底下的裏面一個操作，一定是、 哦、絕對是這個絕對 是、就是、一定是一個操作。而最令人氣憤的就是好了，這頭屌你了孟晚舟即是拉了又現在保釋啦， 是 不、啊、是你中國大陸屌你了突然間拉了幾個加拿大人， 沒錯啊。咁啊，一個就係加拿大嘅前外交官叫康明海，咁啊，首先拉咗佢，之後再隔多幾日咧，就再拘捕咗另一個叫做曼克爾。咁啊，呢個就係一個加拿大商人，亦都根據翻過往嘅資料，佢亦都同北韓亦都有好緊密嘅聯繫嘅。咁啊，兩個加拿大籍嘅公民咧，就而家被中國拘留咗啦。 所以你好明顯，即、就、係、是、你見到，屌你老味，你南呢此拘留不同彼拘留喎。屌你老味，你拉孟晚舟，你都要經過屌你全球嘅眼睛望緊住佢喺個法院度，要經過啲咩保釋聆訊。屌你老味，你拉咗呢兩個加拿大人，危險好撚多啦。 純粹就抛低一句啊，佢两个人就牵涉一啲危害国家安全嘅事项，咁就夹咗啦，而且系音讯全无嘅。到呢一刻 系啊，到而家系唔止系 音讯 全无咁简单，大佬你知道喺大陆俾人捉咗呢啲咁样，系随时唔捻知做乜捻嘢，唔捻见咗。之其一，第二就话、是。在西方的價值裏面，一條人命就是一條人命，雖然他們沒有孟晚舟那麼出名或者那麼高層的時候，他隨便拘捕兩個鬼佬，是吧？即其實在西方已經會造成一個好撚，對於杜魯多的政府已經會造成一個很撚大的壓力。 哦，絕對係啦！就你睇，好似之前例如一啲伊斯蘭國挟持咗一啲嘅美國公民又好，或者其他國家嘅公民，哇！簡直係出盡九牛二虎之力要去營救嘅。 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是。你呢啲無撚嚟頭鳩 九唔搭八拉啲鬼佬咁样，唔知做乜嘢，话佢又话颠覆国家政权啦，又话危害国家，屌你老尾！咁你同你呢个中嘅中共政权，屌你老尾！你同嗰啲满清政府吓、啊、义和团系冇捻分别噶， 冇直情好似军政府咁样咯， 一样人质一样，系咪？即系而家大家好明显喺个国际舞台上面，无论你点讲几有钱都好，你中共咪就系一个独裁法西斯嘅政权咯，咪就系、是、一个完全屌你老乜极权嚟噶咯，唔使使乜讲啫，冇法。自己極權嚟噶嘛，係咪？即所以、其實真係呢啲咁樣就係同埋你咁樣拉啲加拿大人，即係我覺得可以見到中共政權嗰一種嘅卑鄙係無下限嘅。係 啊， 係卑鄙係無下限嘅，即係呢個國家係咪啊？即係你有乜理由先？ 係你而家即係求神拜佛呢兩位加拿大籍嘅人咧，真係冇穿冇爛冇事冇幹。萬一佢哋出咗啲咩狀況嘅話咧？咁真係國際社會大條道理喐你㗎啦， 又唔會喐你嘅，即係你明唔明啊？邊有加拿大政府又唔夠僵嘅，咁啊而家又係都係睇翻沉沉啦， 揾佢啲靠山咯，係啊，揾大佬， 揾大佬，喂大佬，我幾個僆仔俾人夾咗，點撚樣啊？即係而家真係，即係所以其實都幾撚大鑊嗱。有啲即係有啲網友啦就話佢睇嚟佢會走佬啦，睇嚟佢嗱，我覺得唔會。 我都覺得不會。 點解咧？你個原因係咩咧？ 唔係因為你諗下走咗之後，佢有咩好處先？就係啦，我哋從調翻轉頭諗，因為特別而家掀起咗一個咁嘅牽連大波啦。當然美國政府要目的去控告嘅，唔係控告你孟晚舟呢個人啊嘛，佢係要控告你華為公司啊嘛。咁若然你有啲咩事棄保潛逃咁樣嘅時候，咁佢咪更加多一條有力嘅。嘅證據去挫你華為咯，咁所以我覺得喺在於成個國家嘅立場咧，佢應該都 即係做咗肉心。 你可以咁樣去形容啦，因為走咗冇意思，走咗咧只會仲大鑊。 係，咁所以佢係唔會走嘅，即係我就覺得佢係唔會走嘅。但係佢雖則話唔會走啫，但我而家鄧阿孟小姐啊擔心啦，鄧阿孟大小姐擔心，我驚佢抑鬱啊，你明唔明啊？我真的好捻担心佢会抑郁啊！而家系咪？佢可以唔走，但系佢可以抑郁噶嘛？佢可以报国噶嘛？系咪？嗱，最吊诡嘅就系、是、嗱，件事发生之前，佢就同阿张守成其实食咗餐饭嘅， 系咪？ 食完餐饭咧，张守成就冇捻咗条命啦，命都冇捻埋啦，系咪？而其实系咪？本来冇命嘅唔止张守成可能华为大小姐都系冇命嘅名单里面嘅，可能嗱、啊，我绝对呢个推论咧系绝对系有即系、就是、有迹可寻，冇可能死嘅、啊、到底边个叫边个令到张守成抑郁呢？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到底系中方定系美方呢？ 嗱、啊，咁我自己就会觉得。因為佢無論張守成係出事嘅地方咧，就喺美國啦，喺舊金山啦。咁而孟晚舟而家佢就軟禁咗喺温哥華啦。咁兩個人其實都係喺外國啦，即係以中國嚟計喺外國嘅話咧，其實無論美國、加拿大要留佢喺當地咧，相對地係容易嘅。但係調翻轉頭，你身在另一世界嘅另一邊嘅中國咧，你冇辦法留到佢。反而你鋸佢就容易過留佢。 所以咧，我覺得所謂張守成嘅死咧，我覺得未必係未必係真係嚇，即係佢被自殺啦嚇，佢個鼻抑鬱同埋被自殺啦。到底背後係乜嘢？係邊方面嘅人馬令到佢鼻抑鬱咧？被自殺咧呢樣嘢係咪被自殺唔知啦嚇？即係邊個令佢抑鬱咧？我覺得呢樣嘢。是好撚值得大家去研究一下，到底是中方令佢自殺，係老習叫佢自殺，但係老習令到佢抑鬱啊，定還是係老美令到佢抑鬱啦？咁如果係咁睇，我覺得似係老習令佢抑鬱多啲。 冇錯，因為你中 方殺人滅口嘛，簡單講， 中方要夾佢翻去難啊嘛，直接喺當地拍咗佢容易啲啊嘛。 係，所以係咪佢哋已經知撚道德太撚過多，係去到一個點，兩條友都係要。抑鬱嘅，係咪嗱？所以如果阿孟小姐而家喺呢個温哥華咧，被咁樣去監去咁樣去監視咧，其實係好安全啊，係安全過佢要翻大陸啊！你明唔明啊？你唔知道佢知道啲乜嘢嘅喎，你唔知道佢操作過啲乜嘢嘢嘅喎，喺中美貿易談判話甚或甚乎喺喂，其實你講孟晚舟係雙面間諜都仲得喎。你明唔明啊？都系美蝶都仲得嘅， 佢少雙面間諜，啲間諜世界係咪？即係冇有有你估一定係報國， 特別係佢華為嘅身份啦，即係華為係一間即係通訊科技嘅公司，掌握咗好多好大量嘅科技嘅通訊科技嘅技術，絕對唔稀奇咯。所以喺呢、這個所謂雙面間諜或者牽，即係未必佢自己係，但係佢亦都有好大嘅機會係牽涉落一啲嘅間諜行動入邊。 所以佢係知道得太多，係要即係你而知道得太多，扮即係嗰只嚟嘅，你明唔明啊？或者你是跳叉書吧。所以嗱，好得意地咧，即係我哋啲陰謀論者咧，一定係咁諗啦，係咪先？嗱，佢放咗出嚟之後咧，第一件事咧，佢好撚有人喎，即刻屌你咁樣出份微博， 係 啊， 就話要啊多謝報國咁樣，又話乜乜乜。我覺得。整段咁嘢咧，反圍咧，仲屌你啦咩無私顯見私，仲撚奇撚怪嘅。 但係佢嗰段嘢，嗱佢就有張相，跟住上面有啲 caption 啦。嗰段嘢有一樣嘢就好得意嘅地方咧，其實佢喺段文字入邊冇提到話感謝黨嘅喎。哇，咁唔掂喎！ 係咁唔掂啊！ 因為基本上所有呢啲嘢，第一句要講啦，但係佢竟然係冇 國家嘛。 絕對是 係感謝黨和國家嘛，係喎，佢冇感謝黨喎， 冇噶，平時梗係第一句就即刻寫啦， 好撚奇撚嚟喎， 同埋吊鬼嘅， 同埋個吊鬼位咧就係其實咧，即係我哋發生啦，即係嗰張圖咧係有一隻芭蕾舞鞋同埋一隻咩咁，你見到係趌高咗隻腳噶，係上吊嘅，屌你老尾， 哦，咁又唔會，咁又 屌你老尾係。屌你嗰下嚟噶嘛？ Okay. 即系我覺得好啦，唔吉利啦。即系我就覺得好啦，唔努力啦。即系老實講，咁啊嗱，到底成件事真係會點發展咧？真係呢樣嘢就真係好撚 Q 撚 K 嘅。 係啊，因為其實又可以講翻少少以前嘅嘢啦。因為其實華為集團被美國政府嘅監視啊，或者係一啲嘅行動咧。而家已經唔係第一日嘅事嘅啦。就算即係如果我數翻一啲揾到嘅資料，早喺2011年咧，其實華為曾經想嘗試收購過一間美國嘅通訊公司叫 FreeLeaf 嘅。咁而後來美國政府係以國家安全嘅理由 ban 咗佢嘅。咁然後就當然提咗一系列嘅內容啦，即係 ban 佢嘅原因。咁單從喺呢一度咧，已經我哋睇到咧，美國其實一直對於華為咧係處於一個高度監視嘅角色噶啦。佢提出嘅一啲質疑就係話，喂，華為嘅任正非當初創立華為係啱啱離開咗解放軍，就即刻無啦啦就開咗間華為啦。咁你就會留意到就係話。喂，你本身軍人嚟嘅啫喎，你又唔識任何咩電子技術啊、電子科技啊嗰啲嘢，咁點解一啱啱退伍，轉頭又開間咁嘅科技公司咧？咁呢度已經係好吊鬼啦。 所以好蠱惑嘅，其實即係你任正非咧，就呢個事件，即係華為嘅掌台真正嘅主席啦嚇，或者係掌台人啦嚇。咁你嘅任正非咧係冇發表過任何公開嘅言論，關於佢個女孟晚舟被捕嘅，係一句嘢都冇講過， 完全可以封口 咁樣。所以咧，其實呢樣嘢亦都係好神奇嘅，即係我會覺得好神奇。所以案中有案，即係呢樣嘢就一定噶啦。 係， 同埋亦都有另一個，即係另一樣嘢就係、是、見到嘅就係、是、其實佢阿林鄭咧喺佢嗰個護照事件嗰三本護照事件嘅時候咧，就即刻就屌你老尾彈出嚟咧，就為咗呢件案解釋啦。其實咧，林鄭就解釋佢嗰三本護照就話得一本 係有效， 係有效嘅。咁你又滿唔滿意佢呢個解釋咧？ 其實已經係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啦。如果關於護照事件呢度，嗱，因為佢有三本護照啦，咁其實嗰三本護照咧，加拿大法院咧亦都喺公開咗佢三本護照嘅一個相啦。咁你留意到其實三本護照嘅。到期日是一樣啦，另外其中有兩本咧嘅簽發日期係好接近嘅，咁就係喺嗰兩本簽發日期好接近嘅，就其實出現咗一個好得意嘅情況，就係話其中一本最後一次入境就係上年前年嘅二月就攞嚟去紐約嘅，咁即係話換句話講，佢呢一本係有美國嘅 visa 啦。咁但係咧喺呢一次之後咧，孟晚舟亦都係試過用另一本特區護照就去咗另外南加州嘅。咁得意嘅情況就係話，如果你只係得一本係 valid 嘅時候，你應該兩次去美國都係用同一本㗎，點會前後唔同嘅咧？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佢呢個嘅解釋都相當之牽強嘅。 唔係，所以呢啲咁樣嘅情形啦，咁樣嘅我就覺得 咁嗱，佢就公開咗嗱，平時咧，佢就話呢啲係個別事件，我哋唔 今次破例要解釋啦。 而香港嘅傳媒擦下擦下地，就不斷將馬海嗰件嘢拉埋嚟講嘅。點解馬海又唔係咩啊？點解你呢個孟晚舟係咩？咁喂，屌你老咩？可想而知，嗰日佢講好過唔講，我覺得即係林鄭講好過唔講。即係呢件事咧，其實從程序上、文件上，大家又冇得陰謀論嘅，即係佢一定係 check 過嗰個成個入境處記錄，佢真係得一本係有效嘅啫。至於點解佢另外一本可以出到關呢，另外一本可以用得到呢，就真係不得而知啦。咁大家都不斷陰謀論，又話中聯辦負責發呢個特區護照嘅。 因為睇翻一啲舊嘅新聞咧，就係話包攬唔可以叫包攬啦， 總之旗下嘅商務 係啊嘅印刷公司嚟印 嘅，其中嘅旗下嘅商務印刷公司就係負責印發呢個特區護照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就可以任鳩佢發嘅， 任印十本廿本 咁。嗱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即係其實呢個孟晚舟事件咧就牽涉係相當大，所以屌你老尾，我真係覺得。其實你香港政府屌你老尾，你我就見撚到一班屌你老尾柒下柒下嘅一班兒童官員喺度玩兩個大國嘅遊戲，啊喺度做埋啲戇鳩嘅嘢，屌你老尾！你林鄭，你屌你老尾，你唔好撚咁撚高調，我同你講，係咪？你唔好喺度搞，你唔好喺度搞咁撚多戇柒柒嘅嘢。而家嗱好啦，一發生咗呢件事咧，發生咗咩事咧？跟住中美嚇、今日。最新的消息就是中國即時咧就話唔係即時嘅，即係宣布啦，美國汽車入口嗰個關税咧就變翻係啦，即係就變咗零關税啦，係咪？咁呢啲嘢係用乜嘢嚟換定係其實嗰、那個萬二億嘅一萬二千億美元嘅嗰、那個喪權辱國條約裏面嘅條款係要逐步執行咧？嗱，其實佢真係揦住你一個人質，然之後就屌你老母，揾筆刀行你頸，你快啲執行啦！屌你老母！嗱，而家見到節節敗退喪權辱國。就是中共政權 早兩日仲用了多少錢啊？未冇公布嘅，好似話估計好似一萬噸定唔知幾多少噸嘅黃豆。 所以在呢個位置，即係華為又做咗磨心啦，即係孟晚舟事件做磨心啦。喺同一日，又是今日，無端端政府又話要下年七月八月咧就開始將呢個5G 嘅黃金頻譜攞出嚟招標啦。但係大家要需知道，香港原來屌你老尾，香港大嗰幾家電信公司完全都係用緊華為嘅設備嘅。全部 十幾年前已經開始用緊啦。 根據方寶橋講，全部都係用緊呢個華為嘅設備嘅。原來，我真係屌你咁即係屌你咩？即係好明顯，你香港就係嗰個後門啦，係咪？咁我轉頭翻嚟再講。好